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的。今晚我们的题目呢叫为民游哭送皇台。听个题目就知道呢，今日我们讲的呢跟送皇台呢是有关系的。跟我们讲的呢，除了我和家齐两位老拍档之外呢，今次呢有组合呢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呢总共请了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讲。一位呢就是宋史的专家啦，我们都熟悉的拍档老友记何冠环教授。环哥，环哥好。 环哥 好。 各位觀眾好， 我叫你學生啦，學 哥 係 啊係啊，咁啊叫開環哥，因為都係認識環哥嘅時候係旅途嘅拍檔啊，咁啊即係去旅行嘅時候認識嘅。咁啊，另外一位即係我哋嘅嘉賓咧，就又非常有趣。今日咧同送皇台嘅研究咧相當有關。佢本身做嘅研究咧係唔關送皇台事，但係近十年咧就開始慢慢對送皇台嘅研究咧，慢慢即係香港嘅好多部分。連上佢自己本身嘅學術興趣，就開始咧，即係有好多新嘅東西咧，就可以出到嚟。另外仲有咧，就係講咧，即係選喺送皇台同連結到唔同年代嘅人嘅一啲嘅共同嘅記憶。咁咧就係韓志祺教授，韓教授你好， 你好，教授，韓教授就喺海外工作多年啊，係即係喺外國非常之著名嘅中國學研究學者啦。咁佢易經啊嗰方面都係即係造詣好深嘅，但係而家就好好彩，我哋香港人好嘢。因為佢嚟到城市大學做教書， 係啦，一必須要講就係今日點解揾兩位嘉賓嚟講咧，就是、因為其實係非常偶遇啊，飲咖啡撞到兩個喺度暢談宋史啊，啊見佢哋咧就傾到停唔到，話啱啊，兩個一齊過嚟，連續兩星期講兩個題目，咁就為我哋講宋史有關嘅課題，咁希望咁樣咧就是。段代史咧都係我哋歷史咁話裏邊關注嘅問題，希望講到宋史，又講到宋史嘅延伸。咁啊，今集咧就講宋史嘅延伸先啊，就係講宋皇台有關故事。阿華哥，點解我哋要講嚇宋皇台咧？ 咁第一咧，我哋就快啦，唔知道沙中線幾時局部通啦。如果大家朋友咧喺九龍城嗰度咧，會見到個宋皇台站整好咗噶啦，係幾時通車嘅啫？聽聞咧，你入到宋皇台站裏邊咧。就喺2014年咧，佢係沙中線啊發掘咧，佢哋揾到好多個係方井嘅宋井，咁好多嘅文物。咁嗰份考古報告咧，喺2016年咧喺國內一個好著名嘅考古學報咧，考古咪出咗廿幾卅頁嘅，好多彩色嘅圖片，文物係叫做豐富嘅。不過坦白講啊，我聽講咧，其實下面仲有嘢嘅。當時為咗保育啊，同埋發展嘅理由咧。咁結果咧就嗰個考古工作咧係暫時停咗，睇下將來有冇機會啦。咁嗰個咧就開啟翻咧，就係我哋停咗幾十年嘅宋皇台故事重新開啟。如果你去到將來，如果通車冇幾耐通車嘅話咧，你入去宋皇台站咧就揾到佢擺出文書，就話將其中一個方井喺而家站裏面，我諗佢應該有個小型博物館咧，係展出發掘出嚟文物嘅。 嗯，即係兩樣嘢，第一樣就係即係宋皇台本身係好本身好重要啦。另外就係咧最近嘅發掘咧，亦都揾到啲同宋朝有關嘅種種嘅建築同埋遺物。咁裏邊嘅好多嘅東西咧，就可以被再進一步去即係被講述。咁就令到即係香港史嘅其中一個部分又出咗嚟，咁啊值得講啦嚇。係啊。 但係我哋今日個題目咧係阿陳柏滔前清嘅一個遺老啦，咁嚟到香港喺民國成立之後就即係作為遺民身份就喺香港嗰度去寫。咁嗱，我覺得呢樣嘢咧對於我哋今日講嘅題目咧講宋皇台咧都有意思。嗱，宋皇台除咗係南宋末年咧同香港同埋宋朝嘅命運好有關係之外咧，佢仲係一個歷史嘅記憶嚟。係啊，咁佢就係點樣嚟到即係現代。啊，咁譬如喺民國成立之後，即係所謂前清遺老，佢哋點樣去借住宋皇台去想念佢哋嘅故國啦？咁亦都係可能係到一路發展，譬如啟德機場嘅開啟啊嘅開發，咁就使到宋皇台呢個地方咧，就成為咗一個發展嘅即係地方，所以就即係導致佢有啲搬遷啊，咁啊同埋甚至乎我哋去點樣理解嗰個皇字啊等等呢啲咁嘅問題。咁啊韓教授就可能同我哋講多啲有關於嗰啲歷史嘅記憶點樣係去即係歷史事件點樣被記重，點樣去被書寫，同埋去發揮佢哋喺唔同時代嘅意義咁樣。 頭先阿何生講過就有歷史嘅即係考古嘅，但係而家我哋其實對宋皇台嘅記憶嚟講，最重要唔係一個考古問題，係一個嗰條石，就係個大石喺個聖山上面。即係換言之，佢開始嚟講嗰個回憶唔係一個對呢個史實嘅一個發現， 而一個標籤叫做 landscape 嘅開始。所以呢個好好對我哋嘅研究嘅問題就係歷史有歷史一方面，回憶有另外一方面，而且回憶更加重要就係點樣營造一個回憶系統，講一個故事出嚟，係將個歷史嘅文物構成一個層層連埋一齊一個故事。咁最初嚟講咧，只係一個碑幾個字嘅啫，宋王台三個字啫，而且王係三個王，就唔係而家我哋宋王皇帝上呢個。呢個好重要嘅，一個王同個所謂王係皇兩個係兩件事嚟嘅。所以其實你其中一個 argument， 所以個討論就係究竟宋王台呢三個字已經係宋沙伯王啊，定係個上面嗰個江夏王王嘅？呢樣嘢咧就最初講出嚟嘅人咧就係阿陳伯通。佢主要嘅一係一個所謂前清遺老，所以我哋喺辛亥革命之後嚟到香港嘅一班嘅遺老。通過呢個對個最咗呢三個字，同埋一個大石喺聖山上面一個回憶。但當時回憶嚟講，最主要嘅目標咧唔係南宋，而將南宋呢件事咧放喺一個辛亥革命之後反對民國，所以民國你敵國也呢個角度嚟睇。所以呢件事個重要性就係通過對呢個文物一個回憶系統，然之後咧就將北宋將宋史放咗喺一個二十世紀裏邊。咁何生呢個佢自己亦研究咗好多對呢個遺老嘅研究，因為你遺老而家同呢個史實係連埋一齊嘅。 係啊， 譬如宋史嘅研究，元朝人點樣寫宋史？ 講到遺老咧，其實香港就喺民國建立之後咧，一大批嘅遺老嚟香港，特別廣東籍嘅，包括咗咧清朝最後一榜嘅探花榜眼朱汝珍。另外咧，陳伯圖咧，佢個科名係高過佢嘅，咁佢係探花。咁啊，而家好多時啊 ，DSE 放榜就好多狀元啦。其實咧，佢唔應該叫狀元嘅，佢最多叫解元嘅啫。咁又話，如果你唔係七科五星星咧，低一科叫做榜眼，其實呢啲都係誇大其詞嘅啫。咁但係陳伯圖地位點解咁重要咧？雖然佢係唔係狀元，廣東狀元咧最有名嘅論文序係明朝嘅。但是清朝廣東人咧，應該咧探花得佢一個嘅啫。佢東莞人，佢嘅後人好多喺香港。我老師咧就係佢外孫，所以咧我從我老師啊，同我老師個細佬啊，我理工大學嘅前輩啊，係知道好多陳伯圖先生嘅事。佢係當時遺民嘅領袖， 係黃隱嘅老師。 黃隱老師嚇，啱啱今年唔好彩過世嘅蘇輝祖老師，咁佢個二弟咧，蘇明祖教授咧，係理工大學呢個工程學系嘅前嘅 chair 啦。咁佢講好多佢個家族嘅日史。阿陳伯圖老先生咧，佢哋嚟香港就係住喺九龍城。咁九龍城咪近聖山咯，就係嗰區咯。佢係遺民嘅領袖，好多時就佢哋啲遺民係聚埋一齊。阿子奇兄咧就香港大學啦，香港大學嘅中文學院最有名就佢哋嘅創始人咧，咪幾位嘅太史咯，賴濟熙太史嗰啲咯，嗰啲咪遺民咯。咁但係阿賴太史嗰啲咧，佢係翰林啫。如果講到嗰、那個地位啊， 科名嘅 科名啊，職位咧，梗係唔及陳伯圖啦。咁我舊年咧去西安，咁我哋梗係去西安嘅華清池啦、竹長亭啊、五間廳啦，咁。我太太問我乜點解咁靚？點解蔣介石去西安會住嗰度咧？理由好簡單，嗰、那個地方就老佛爺住過，江水住過。因為佢哋走難喺呢個嘅八國聯軍，即係義和權起事，咁佢八國聯軍佢要走佬，走到西安。咁西安住邊度咧？咪住喺嗰度咯，華清池咯，有温泉咯，然後專門起咗好多好靚嘅房屋，啱佢哋住咯。咁我諗蔣介石去到西安咪住嗰度囉。咁跟住啊慈禧同埋江水去西安就是陳伯圖。咁佢係要即係隨扈嘅。咁結果呢，因為你係護駕有功，咁返到嚟得一動重用啦。後來陳伯圖先生呢係應該做到江陵提學士，甚至有人話佢報政事好大嘅。咁所以佢官位高啊。咁佢嚟香港之後，佢終於清室即係照我老師佢哋講咧，就話佢哋係當阿寶兒或者孫總大婚嗰時咧，佢做好厚嘅禮，一萬銀嘅禮。咁甚至到聽過阿寶兒咧，可能俾阿羅振玉嗰班咧係呃佢，就去日本。佢哋成班啲人咧買田買地啊，籌款咧 就想咧支持阿寶兒咧去哈佛讀書，即係脱離嗰班日本人。佢哋仲有一個願望咧，呢個係佢哋幼主嚟嘅。佢點解一種嘅亡國之思咧？我嘅猜測就話佢哋希望咧有一日咧阿寶兒復辟，復辟失敗過兩次噶啦，後嚟再中滿洲國啦。 嗯， 即係所以阿陳伯圖佢嗰個年代咧，佢仲有希望嘅，即係等於文天祥一直都唔肯死，就因為仲有希望。直至到後來咧，阿戴炳都死埋啦。 嗯， 咁結果咧，佢就松容就義啦，即係冇曬希望。咁呢個就係即係一個前清遺老，咁攞住宋皇台，北望神州，即係其實本身有個希望，不過佢願望達到。 即係很悲哀一件事。 係啊， 但係我哋調翻轉諗啊，即係而家我哋睇佢哋可能有啲傻啊，即係啊，即係明知唔得都做，但明知唔得都做，未必係壞事嚟嘅。即係佢有佢嘅經歷啊，佢有佢嘅人生，即係佢揀咗。佢忠於自己嘅太后啊，咁佢揀咗條路。 喂，今日睇好似佢逆住世界嘅歷史 潮流，即係好似好傻豬咁。但係去到當時， 佢漢人嚟嘅喎，點解會忠於嗰啲滿人咧？但係即係皇恩深厚啊嘛。哇！我咁難得點做到探花喎？讀書人最大安娜，雖然中唔到狀元，都即係一頂即係三頂甲啦。第二做大官，即係見過老佛爺，見過皇帝，一齊住埋喺即係同喺西安嗰個地方。咁嚟到好受重用喎，咁所以佢喺香港就係留得好多個題字啊，其中咧西貢個市中心嘅關帝廟，佢係提關帝嘅，表達關公嘅忠義，咁佢就話：我都係好似關公咁忠啫，即係不事而主啫，即係表達呢種咁嘅，即係你可以話佢而家話好傻咯，但係你身處其位嘅話咧，佢認為一生嘅榮華富貴都係。即係皇帝所賜嘅，所以佢有個 傳統嘅節操啊。 係啊，即係簡單，好簡單一句啊，即係曾經滄海難為水啊，除卻巫山不是雲。咁佢覺得自己已經經歷過最好嘅時代，咁佢翻到嚟，佢嘗試都係追憶逝水年華，揾翻過去嘅東西啦。咁我哋正話聽環哥講咧，就用一個前清遺老嘅形象咧，就講到即係大家咧，即係背後嗰、那個即係個心結喺邊度。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補充一啲嘅宋史嘅部分，就再繼續講咧，宋皇台其實係咩事？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講咗好多有關宋皇台啊，就係同當時啲前清遺老之間嘅一啲故仔啊。咁啊，令我諗起嘅就係有一位即係理論家叫段義夫，佢就係人文地理學者嚟。咁佢提中一本書叫《經驗透視》裏邊，《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咧，佢哋講咁佢話即係一般譬如我哋平時生活嘅時候啊，就有個空間喺裏邊啦。咁但係佢用一個好重要嘅字叫 place， 佢用地方呢個字係將。一個空間加咗一個個人嘅經驗喺裏邊。佢話即係一張老媽媽坐過嘅凳啊，咁佢留低咗喺度嘅一張凳，可能咧對於大家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記憶嘅空間。你每一次諗起嗰張凳咧，就會諗起某一啲嘅事。咁佢話依樣嘢可能可以延綿好多代，而依張老媽媽嘅凳咧，可能比起其他好多你嘅空間大屋咧。對於某一個人嚟講更加重要。咁佢提出依一個觀點咧，就打開咗好多同人文地理學有關嘅事。咁啊，講到宋皇台咧，同依一點咧，都可能有啲即係可以連上。阿嘉誠， 唔係我記得咧，我細個讀書咧，讀社會啊，社會科啊，而家冇咗啲科噶啦。咁啊，但係咧，裏邊就有介紹過香港嘅一啲風物啊，咁樣，其中宋皇台就一個比較重點嘅介紹啦。即係我都相信係，即係好似宋皇台，彷彿係讓。香港同埋中國歷史嘅大論述咧掛上關係咁樣，咁但係大家唔知咧，我其實我諗起宋皇台呢個題目咧，第一個印象咧，突然之間會彈咗文天祥出嚟，啊，即係就有文天祥一個即係孤神嘅一個形象，去到即係可能生命嘅盡頭，佢要撐到底，都要支持宋室咁樣，咁啊，即係諗下呢位惶恐山頭雪惶恐，伶仃洋裏嘆伶仃嘅文天祥。佢係咩咧？佢同嗰啲前清遺老有好多嘢好似嘅，又係帶住啲皇帝啊，或者係啲宮裏面啲好重要嘅人物逃難啊。咁啊，但係佢係帶住一個可能真係唔係好成器嘅兒童皇帝喺度走難緊，咪對住橫掃全世界嘅蒙古大軍。佢究竟諗緊啲咩嘅咧？即係點解唔自己苟且偷生，或者係可能係投降敵人咁係最簡單嘅一個去處啦，係咪？即係唔使咁辛苦。咁但係唔係喎？佢哋都，譬如香港嗰個地方，可能停留咗一段時間，咁跟住佢繼續逃難，繼續逃難係咩咧？啊，咁呢個同前清遺老，因為佢係一個狀元嚟嘅，佢亦都係有咁嘅身份，佢喺度逃難，咁但係佢最後要去到被蒙古人俘虜，佢點啊？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呢即以卵击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种比较疯狂的，我们可能觉得是有点不切实际的一个浪漫的情怀。 嗯、 但是宋王台就让我们想起香港和中国的关系，咁亦都係諗起咧呢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嗰種嘅，即係 crazy， 即係有啲瘋狂啊，有啲癲啊，就可能亦都有啲唔甘心，種複雜嘅情緒入面啊。 我哋一路都講到，因為南宋呢個亡，一個宋室嘅亡，本身就係一個到到最後打到最後都仍然有膽去同呢個圍住佢嘅元軍對抗，呢一種係黐線嘅，一個叫驚狂。 嗯， 陳柏霖也同樣用呢個諗法，所以其實一個故事，即係本來個故事嚟講就係簡簡單，就係逃難，跟住俾人全軍覆沒，喺崖山一戰之後全部覆沒。但呢個故事後來再重組嘅時候咧，就嗰個重點唔係宋朝嘅滅亡，而係嗰種不屈不撓個精神嘅長存，即係豪氣長存。如果用翻呢個民國時代嘅講法，就係只爭千秋，我哋唔怕今日。嘅滅亡，呢個就係陳百圖當時嘅故事嘅重點後面。所以而家呢個從一個散收收嘅一個唔同嘅碎片，頭先用個瓦片，跟住成為一個有完整故事。而個故事嘅核心就係不屈不撓嘅精神。陳百圖就係用兩點嚟講，一個咧就係呢個王，蘇王同嘅王，其實係上面應該係一個江夏王，就係因為元朝人寫史嘅時候將佢抹咗去嘅，所以先要翻案。 嗯， 宋王嗰阵时其实应该上边呢个王，而家我哋用翻呢个咧系跟住系陈百同嘅讲法嚟嘅、 嗯， 就唔系刻个最初刻喺一个大石上面嗰个人写嘅、 嗯， 所以原唔知呢个有好正错，即系我哋而家承接翻系用宋王台道或者宋王台公园呢个王嘅时候咧，其实系跟住翻陈百同啲讲法嘅，而呢咁样讲咧就系、是、虽然宋朝系亡咗，但系佢嗰个你知点事啊，系跟住落嚟嘅。 嗯 即系你可以点咩？你可以毁坏个身体，但个精神长存。呢个所谓黐线啊！ 自古讲成王败寇啊嘛。咁我哋见到南宋个系失败嘅，佢系灭亡嘅。但系后人反而睇翻南宋系要嗰种追求，系嗰种被败者嗰种。 呢、這个就是历史回忆嘅重要性，就系、是、事情可以完结咗，你可以系好悲惨收场。譬如文天祥啊，陆志夫之如此类。 嗯 好多嘅，我哋嘅歷史上面都有，譬如用《史記》啊、《司馬遷》一樣。但係喺呢個歷史回憶嚟講，你可以係千千萬萬年，所以你係爭今日咧，定係爭千秋？所以成個故事嘅核心就喺呢點上。咁另外第二點，陳百霖就係將呢件事咧落翻喺香港嘅本土，所以叫做本地化。就係其實呢件事咧，喺好多嘅圍繞喺九龍城、九龍灣嘅地方咧，揾到好多嘅蛛絲馬跡，包括頭先何公，我哋環哥所講嘅嗰個關公廟寫嘅，仲有一個好多嘅故事。呢故事講係要將呢個當時嘅情況一路流傳。其實佢完咗之後，仲有好多蛛絲馬跡繼續喺香港流傳落嚟嘅，包括廟，包括呢個我哋好多嘅民族上嘅啲民喺我哋嘅社會上嘅回憶。換言之，呢件事咧，雖然係南宋，但一路由宋元明清到陳百圖時代，一路流傳落嚟嘅。咁要譬如關帝廟啊， 係可以。另外就係哪吒廟啊、二王村啊，佢哋會即係喺啲老區。有人話俾我，深水埗有個即係哪吒廟、三太子廟。咁、其實佢用一個隱晦嘅方法，因為大家知道咧，真係嚟過香港四個月啦，最多就係兩個小皇帝。在蒙古人是不承認的，在宋史裏面呢是在道宗之後道宗紀就認國公傳，因為那個真的繼承皇帝登基，杭州登基那個他年號是德佑，所以是德佑皇帝。後來呢這個反而沒有死，這個跟著兩個太后呢就投降，就去了北京，小朋友幾歲而已，弗必烈呢就都幾寬大啊，小朋友乖，給飯你吃，聽話，後來仲俾個差事佢做，好有趣，勸文天祥投降。據說咧，文天祥咧未喊過嘅，見到小皇帝咧就抱頭痛哭，就冇啦。佢幼主見到個幼主，你叫我投降，奉命叫我投降。 即係嗰個反而生存到。但係咧，佢一個係一個樹兄同埋一個樹弟，就係、是、我所熟悉嘅。佢有個廟號叫端宗啊，即係阿士，一日字面族嘅正啦。然後大家宋帝炳啦，阿炳嗰兩個，嗰兩個係蒙古人收宋史係唔承認佢哋係皇帝嘅，係你宋人自己叫嘅啫。咁呢個爭議就係沙漠王個王嘅 prince 呢個 emperor， 咁我哋叫做咩長兄弟就指啊宋帝炳啦。咁即係呢個就係嗰啲遺民係認為佢係皇帝。就算嗰本好重要嘅書講到呢段歷史啊，係宋貴三朝政要咧，都冇稱佢帝號嘅。佢哋認為嗰、那個從溫州佢哋當到蒙古人兵臨城下，咁公帝其實佢係細路仔，又真係兩個太后就叫文天祥去議和。喺議和期間咧，咁佢一著就委護送咗兩個小朋友，就喺杭州走咗出去，就去咗溫州，係溫州出名啦。溫州出海，然後向南走，嗰、那個叫海上行潮，由杭州出溫州，溫州向南走，第一站去福州。咁但福州咧，後來又投降咗，於是就下一站就去到泉州。但泉州又投降咗，嗰、那個掌管摄扑司嘅蒲秀庚帶埋成隊艦隊投降咗，咁點辦？再南走去到潮州。其實潮州仲多嘢嘅，不過潮州人咧，你去南澳咧都好多啲小皇帝嘅遺跡。不過潮州好多出名嘅人啊嘛，起碼去韓愈啊。咁我哋香港冇乜名人啊嘛，歷史上咁難得有兩個小皇帝。是正史有記載的，咁加上陳伯圖的創造，咁梗係即係執住大講特講啦。咁、 yeah, 然後喺潮州落去惠州，惠州咪嚟香港。 誒個楊亮節係咩？中 楊亮節咧，佢就話係楊太妃個歌。咁陳伯圖咧就喺九龍城有個侯王廟，於是就附會咗咧，佢就話係楊亮節話寫喺嗰度。咁簡日文先生咧考證並無其事。咁近年嚟咧，因為即係沙田車公好紅啦嚇，啊最近更紅啦，又拆翻今年嗰條籤嚟睇下嚇。咁於是咧，俾個身份佢，咁於是就將佢附會咗落去咧，就係啊護送宋帝炳嘅護駕大將軍。所以你去沙田車公廟好威嘅像，曹修嘅啫，甚至誇張到啦，話阿車公係兵馬大元帥。哇嚇，成個宋朝得兩個兵馬大元帥嘅噃。兩個都是走佬皇帝，第一個宋高宗，第二個咧就是剛才講到阿端宗，係冇兵司令走咗出嚟，個京城個皇帝話：阿細佬，嗱我封你做兵馬大元帥，你班兵嚟救我。所以話車公係兵馬大元帥啊，係乜嘢護駕，完全有一個附會，因為你創咗個人出嚟，你要講個身份，咁最好咪黐埋即係宋帝炳兩兄弟咯。咪俾個名號佢。 個問題就係歷史同埋回憶係兩件事嚟嘅。 係， 因為歷史嘅真假啊，一件事有考古學啊，或者係人字學嘅呢、這個。但係回憶嚟講咧，就係將歷史嘅片段 係啊 連埋一齊成為一個故事。咁啊，如果陳伯圖嚟講，重點嚟就將呢個故事係所謂叫本土化咗。你可能又話呢啲車公廟係假嘅啊，啲咩諸如此類。但係佢話香港好多人啊。佢日常生活上都需要仍然同呢個南宋呢件事可以連埋一齊、你求籤都好啦，你揾翻呢個楊家將，即係原之咁嚟講係連接到呢個所謂同呢個宋史一路連到同日常生活上嘅一個結合，呢、這個就係回憶系統嘅重要性。 即係甚至你啲客家人而家好多時我哋成日中意食盤菜，客家人咪盤菜咪係招呼皇帝同埋成棒人嗰種嘅即係皇帝餐咯。咁呢個就係又係人話消費咗呢段嘅歷史，查實咧好殘酷嘅。如果我講歷史嘅話咧，即係唔係好巴閉咧？幾個月嘅嚟過嘅啫。但係偏偏十九世紀之前，你話香港有咩名人咧？咁你話啊，李鄭屋嗰個漢朝嘅嚴官冇名冇姓嘅，唔出名嘅。咁甚至佢真真實實咧喺佛堂門，我哋叫大廟灣啊嗰、那個天林廟後邊嗰個石刻，有幾個人名嘅。嗰、那個姓嚴嗰個真係。當時嘅嚴官嚟嘅，嚴益章，我哋查揾乜嘢嘅典籍都揾唔到。佢講到嗰個係本地人起翻間天后廟，嗰個叫林道爾。咁啊，中華大學阿張瑞威教授咧，佢喺啲嘅名稱嘅家譜話， 咦，真的有個林道義喎，即係嗰啲家譜族譜嗰啲係好冷門嘅嘢，但係嗰個林道義係咪真係南宋嗰個咧？唔知嘅。 係啊，所以我哋話咧，呢種你話係附會又好啦，後來啲人再講都好咧，其實背後揭示咗好重要嘅，就係咩咧？一個民族咧，除咗有贏嘅經驗之外咧，仲要有輸嘅經驗。 而且仲 輸嘅經驗之外咧，就係話呢啲嘅經驗咧，背後講嘅就係咩咧？我哋係如果我哋唔爭朝夕，只爭千秋嘅話，如果我哋抱住呢個心態嘅話，喺呢一刻邊一個可以打贏我哋咧？其實冇人會輸嘅。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有關咧，就係南宋喺度滅亡啊嘅時候嘅好多嘅歷史嘅史實嘅部分。咁啊，環哥亦都做咗好多嘅辯義啦，即係話一啲啊，其實可能係後來啲人附會嘅，可能係後來嘅人嘅想像而嚟嘅。咁歷史嘅真假咧，其實係重要嘅一部分，可能係最重要嘅一部分啲。咁但係有節目叫歷史係咁話啦，咁啊話呢樣嘢咧都有言説啊。咩叫言説咧？就係、是、啊講咗之後咧，慢慢大家咧就漸漸都成為一啲。即系集体嘅记忆噶，嘉祥 啊！我系咪你个意思系 discourse 啊？ 系啊， 系咯。我其实咧，我哋有时好得意嘅处理历史问题咧，历史学家有个倾向就系嗰件事系真定假啊？系咪有发生过？同埋嗰啲细节系咪即系准确嘅？咁我哋会有一个即系专业上嘅要求。咁但系咧，普通平民百姓可能对于历史事件嘅处理或者历史记忆嘅处理咧，就同历史学家可能嗰个要求会唔同。咁佢哋可能就係借住一啲歷史故事去講自己嘅一啲道德價值啊，或者係佢哋可能關注嘅嘢。咁呢啲咁嘅關注，呢啲可能佢哋想寫個即係故事嚟到或者人物嚟到去表達一啲道德價值啊，佢哋嘅一啲即係可能係好特別嘅理念啦。咁呢樣嘢本身係真噶嘛？啊，即係嗰件事可能可以係假嘅，嗰個人物可以係虛構嘅，嗰啲官職可以係冇嘅。咁但係咧嗰個真實嘅佢哋想傳頌嘅嘢。亦都係一個歷史嘅過程啊！咁可能傳頌咗幾百年，咁你話呢幾百年傳頌一個假嘅古仔，咁呢個假嘅古仔可能嗰個傳頌本身都係要注意嘅。咁我哋咁呢樣嘢咧，我哋喺歷史學上邊，而家我哋比較時興嘅一種趨向就係所謂文化史嘅向導啦。咁就係睇下呢啲咁嘅文化，哪怕佢係即係講緊一啲假嘅歷史嘅故事，咁究竟係有咩意義？對我哋有啲咩影響？嗱，我哋頭先去提到一啲問題啦，咁譬如宋皇台個皇字啦，咁我哋頭先口快快講啦，咁啊話江夏王其實係應該係即係白字，然後一個皇字，皇帝嗰個皇嚇。咁嚟呢個咁嘅個皇字點寫？頭先啊何公就講咗，即係究竟佢係prince 定係 emperor？即係呢個咁嘅級數嘅問題啦，咁但係背後亦都係牽涉到邊個係正統嘅問題。咁因為即係元朝忽必烈已經登基成為元嘅皇帝，咁咪係同時有帝士帝丙咧呢啲喺度同佢去爭嘅話，咁究竟邊個先有資格係皇帝嗰個皇？咁於是乎咧嗰、那個宋皇台嘅皇字究竟係點樣去書寫，就變成咗所謂即係正統論裏邊嘅一個話題。咁嗱。即係呢啲咁嗱，我哋就誰是誰非，邊個可以斷定到？因為喺元朝當事人梗係覺得你三畫王係政治正確，或者係甚至乎係符合緊現實，因為已經有個皇帝喺北京做緊啊嘛。咁啊，但係即係對於遺民嚟講，對於後代嘅即係漢人嘅中國人嚟講，咁可能呢個漢人嘅宋朝嘅皇帝，所謂嘅皇帝啦。先是真正的皇帝嚟嘅，先是眾望所歸、天命所歸嘅。所以即係呢方面，我哋就見到，如果我哋純粹係用所謂史實嘅標準，或者係可能最高嘅一個政治史嘅標準，咁係一個有一個結論，但文化史係會另一個結論。 即係大都，即係北京啊，有個皇帝嘅，我哋可以唔服佢。我哋香港都有個皇帝噶嘛，係嘛？即係都未必未嘗不可，係嘛？咁啊，當時佢哋。其實我哋講宋帝嚟到香港嘅時候，咁佢哋即係我哋成日都講係聖山啊。咁聖山係一個咩一回事嚟嘅咧嚇？ 頭先 聖山有張圖喺度。 頭先阿嘉誠講過就係重要性嘅文化史嘅睇法咧，就係要將個宋史嘅回憶係了解到當唔係去到宋史嘅回憶，而係當時點樣睇呢個問題。咁聖山呢樣嘢咧就係首先嚟講咧，佢本身係構造一個。類似一個所謂聖山咧，即係神聖嘅山聖，英文叫 Sacred Mountain。換言之，有啲似如果用我哋讀呢個猶太教嗰個聖經，個 The Promised Land 西奈山。 佢即係啲Moses 千辛萬苦出嚟十個 tribe， 經過四幾幾百幾十年去到個地方。嗯、你可以想象當時嚟嗰個離開市中心唔係太遠，但係唔容易到㗎。而經過維民嘅籌款， 嗯、 成為一個將佢重新打扮過。一個爛嘅石， 一個聖地， 上面就石啦。你諗下，好似一個去遊公園咁啊，前邊有下邊有一個即係 arch， 即係走入去嘅。你即等於好似聖明理學所謂修身養性，然之後慢慢由山下邊行上山上邊，然之後個石佢就圍住嘅，有個有欄杆，好似去咗好似太平山頂咁樣，沿住個山行喺個石上，然之後眺望神州。咁呢個而且唔係話每日去嘅，一個重要日子，就係佢叫做宋台秋唱，喺秋天嘅時候去，喺度遠望，仲轉換輪修之後咧，係寫詩，然之後咧就開始集嗰啲詩，所以亦有呢個遊記，亦有呢個詩文，咁所以咧有，然之後兩，所以兩種文本啦，就係、是、一個就係事實上嘅 physical 嘅文本，就係、是、嗰個聖山，跟住流傳落嚟喺維民嘅圈子裏面就係一個文學嘅文本，就係宋台秋唱集。 可以一陣間慢慢請阿環哥講下宋台秋唱係咩回事。但先我哋先亦處理兩樣嘢。第一樣咧就係即係聖山，大家都係傳聞傳說咧，就係即係兩位宋朝嘅皇帝小朋友喺路上遊玩嘅一個地方啦。成日都即係大咁好難講係真定假啦，不過唔重要嘅。但係咧，佢後來聽即係何教授講咧，就佢、是、已經成為咗一個所謂嘅宗教嘅建築，係嘛？即係佢帶有宗教性質味道嘅一種建築。即係我哋喺建築上分類咁，佢係因為佢係要定時去某一度啊，然後會你會嘗試去上山登高望遠做某啲事。咁我話依一個部分，何教授正話講得好有趣，就係話嗰個地方係有帶有宗教性質，係嘛？即係話大家嘗試去到嗰度啊，我哋今日就做一件事嘅啫，就係、是。懷念某一啲失去咗嘅東西， 所以要呢個呢個人為嘅，係嗰個石喺上邊， 係啦， 下邊嚟個成個都係可以有荒蕪嘅，但係經過粉飾之後，成為一個聖山， 要過多一道門嘅。但係咧，嗱，嗰個聖山呢樣嘢咧，我哋補充一下啦，今時今日睇唔到啊，係咪？呢座聖山就因為當年要起啟德機場啦，咁就將佢即係鏟走， 日軍炸咗， 係啊，炸咗啦。咁呢、這個即係所以係已經係一個失去咗記憶嚟嘅，我哋或者係呢、這個。空間已經喺現代 了，我點樣尋回呢段記憶？下一陣間會再講。 但係呢個我哋有兩件事可以睇到出嚟，仲有喺度嘅。頭先嗰啲圖睇到啊，影相，同埋呢個維民亦畫咗好多圖啊。 嗯， 就係呢個聖山圖。 嗯， 當然咧，聖山圖同埋個我哋個真實聖山可能有距離嘅。 嗯， 所以從呢個美化，所以呢、這個所以好呢個 romanticize 之後咧，聖山更加超然，就係、是、一定係好似所謂叫內聖外王先要。心情上要超升，然之後慢慢朝升。佢有冇焚香？有冇上邊食飯？係有新嘅就唔知啦。但係可以了解到佢當時嘅心態。但係一最重要嘅，佢唔係全香港人做噶，係一部分好少部分嘅。 所以遺物， 即係聽黃石哥知道，即係有點傻氣係嘛？即係你話，即係佢哋有種獨特嘅堅持。 同埋佢可能仲着埋嗰啲清朝袍啊， 清朝服， 好似即係啲扮鬼咁扮都扮埋。 清朝服咁樣着上山啦。 即係如果夜晚睇你都幾驚噶。但問題就係佢哋呢種傻氣就係佢哋要回憶，通過回憶去加強自己本身佢有自己嘅社會意識嘅，因為佢咁樣做咧，成班維民嘅意識，佢哋嘅共同佢嘅凝聚力更加強嘅，佢有重要性嘅，同埋佢哋打造自己嘅喺香港嘅社會地位，所以唔係完全一個傻曬嘅情況。但係佢個重心點個故事重心就係傻嘅，但係呢傻變成一個有社會嘅，所以社會嘅資本，譬如賴謝希。佢嘅寫嘅字啊，就好值錢啦。所以呢樣嘢嚟講係好難講啦。佢呢個歷史回憶係有冇佢嘅當時嘅社會價值？呢、這個裏面好多嘅關係。 唔怕，依班人雖然傻啫，但係佢都係和理非嘅，和平理性非暴力。咁啊，上山望下冇話唔得啫，係咪啊？咁啊，咁仲有宋台秋唱係咩回事啊？應該 宋台秋唱就係、是、你首先了解到阿陳伯陀先生咧，佢係住喺九龍城嘅。咁佢個外號咧，九龍真人。根據咧就係佢個外孫，即、就、係、是、我個前輩啊 ，Professor Ronald蘇明總教授嘅講法咧，佢話佢喺九龍城咧係好有名望嘅，當時啲地係唔值錢嘅，唔係而家咁嘅。 香港政府咧係接觸啊，即係陳探花，希望佢帶頭去買地，即係你得咗喺度嘅，有個名人住喺度，咁地方啲地咪起咯。所以佢點解要搞呢個嘅聖山近佢啊嘛？咁佢哋從九登高，咁佢哋即係行去高點嗰度係北望神州，佢冇興趣走去太平山嘅。即系佢叫登高太平山，又要过海嗰时好麻烦，冇海底隧道。即系所以佢聚集嗰班个遗老，即系甚至我曾经咧问过阿普瑟苏，我话你爸爸妈妈点识噶？佢识咩啫？指腹为婚噶嘛？佢话有一次，佢阿公同佢阿爷一齐饮茶，翻去讲起佢话啊，我小妾又怀孕，佢系我太太又生几，佢得啦，生出嚟。即係好似《射雕英雄傳》嗰個故仔開始喎，佢話如果一男一女就結為夫妻啦，咁真係一男一女咪結為夫妻咯。即係呢啲係佢啲童言盡事啊。我老師個外公同阿爺咧個關係就童年關係，即係所以佢哋嗰個抽台個送台嘅抽獎咧，就係佢哋嗰種嘅文人嘅一種嘅習慣啊，啲詩集啊。因為我以前研究過童年進士噶嘛，咁文人雅士有冇做啫？咁咪吟詩作對， 即係唱酬啦。 唱酬就係咁啫嘛。呢個係已經冇咗噶啦。以前喺就算民國期間咧，你睇南社佢哋咧，仲係用舊詩噶嘛，舊詩舊詞噶嘛，佢哋有詩社嘅。咁幾十年前咧，就算中文大學咧，中文系嗰班咧，蘇文作老師咧，佢哋都係嗰啲學生咧，都係要寫詩噶。又係即係有呢種嘅詩社活動嘅，咁呢班老人家佢哋科舉出身，個都擅長啲嘢噶啦，所以造成咗一種嘅聚會啊，一種聚會就係文人雅士聚會，咁啊登高咪你一首我一首咯，造成咗風氣咯。咁當然咧就係北望神州一個懸念就係皇帝仲喺度，佢哋仲有一個 illusion 咧，就話有一日皇上復辟啊嘛。我記得以前我細個咧，大概60年代咧。商業電台咧有一個好好聽嘅播音劇叫《碧血黃花》，個爸爸咧係前清遺老，佢唔肯改變咗清裝，一日到黑咧都話皇上老臣無能，你有一日咧就復辟。咁但係咧， 六十年代仲復辟， 嗰個故事六十年代， 是 但佢講到係更早期， 更早嘅。 佢哋復辟，你孫統，有排都未死喎，60幾年先死嘅，文革前先死嘅啫嘛。佢仲搞滿洲國，好多人擁佢，鄭孝衰嗰成班羅振玉賴命就話呢、這個明明係滿洲皇帝，咁你不漢人嚟噶嘛？但係你得到佢哋嘅大恩，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忠於清室，係多過忠於民國。當然佢心頭上睇唔起你民國嗰班人啦。咁所以你話佢嗰個抽象係嗰種嘅士大夫文人嗰種嘅係嗰時嗰種嘅係。慣經嘅係個聚會，吟詩作對嘛。 係啊，即係話就係當時即係二三十年代或者二戰之前咧，即係嗰個古典詩歌作為一個唱酬係好常見嘅。不過唔怕點都好啦，佢哋升阿里路亞又好，唱酬都好啦。咁佢哋咧都係宗教集會，都唔算係非法集結嘅。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四节嘅历史咁话，咁上一节我哋讲到咧啊，嗰啲嘅前清遗老啊，宋台抽唱仲古典诗歌啊，咁就觉得有啲唔服气。一方面咧就谂住，我哋嘅小皇帝溥仪慢慢长大，有机会复辟。咁啊，随住三十年代即系满洲国成立，咁亦都成个局势都转变啦。呢个局面或者呢个想法，渐渐就开始失去光彩啊。咁啊，之后日军侵华啦，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啦。咁啊，日军亦都炸咗呢一座嘅圣山，成个格局都转变。咁去到50年代之后咧，成个情况无论香港又好啦，宋皇台本身好啦，又有好多嘅变化啦。 系啊，咪你谂下，如果我哋今日去讲香港嘅身份认同，或者可能系即系本地人嘅，会点样？会讲系嗱，我哋睇宋皇台公园呢个照片， 係會講獅子山下噶嘛。咁點解要獅子山下？因為冇第二座山喺前面，但曾經嗰座聖山，我相信如果佢啲前清遺老喺即係民國建立初期，佢哋係會唱聖山下，即係會咁樣嚟到去聚集，去表達佢哋嗰個情緒。咁嗱，而冇咗嗰座聖山之後嘅宋皇台公園啦，咁大家又會去諗下，即係個場以前既有嗰個場域就冇咗啦，喺嗰度即係宋台抽唱。那個場景冇咗，咁而家即係究竟要做啲咩嘅咧？嗱，我嗱個皇字本身又係一個問題啦。宋皇台嗰、那個個皇三畫皇即係原本喺個字碑，即係嗰個石上邊嗰個字。咁但係我哋見到周圍嘅道路就已經唔同咗啦。嗰、那個寫法係用皇帝個皇嘅啊。咁嗱，呢、這個就係我哋見到咩咧？就係見到好似普遍香港人。香港政府都好，係接納咗嗰個遺老嗰個對皇字嗰個解釋嗰個睇法噶嘛。好啦，咁但係時移世易啦。頭先阿卓然講到一大堆歷史嘅變化，我哋就見到已經喺原本香港北面嗰個敵國民國啊，如果係嗰啲前清遺老嘅世界，已經冇咗啦嘛，或者已經去咗台灣。咁而家換咗一個新嘅政權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呢班即係前清遺老嘅留落嚟嗰個對於民國嗰個對抗，其實就應該唔同咗啊，係咪？佢哋係咪仲要對抗咧？哦，佢個敵人終於都被消滅或者被趕扯啦，咁係咪要用翻同一套嘅話語嚟到去表達佢哋對於即係嘅忠心咧？或者會唔會另一套人遮住宋皇台呢、這個咁嘅地方呢、這個咁嘅場域嚟到去？表現佢哋一啲新嘅中心，咁呢個我相信係民國離開去到台灣，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咁會帶嚟一個新嘅現象。咁並且香港作為一個英國嘅殖民地，係同即係所謂自由世界啊，嗰個資本主義嘅世界係咁有聯繫，或者係甚至乎係資本主義世界嘅前線。咁點樣睇呢？香港本地嘅人，咁亦都有新嘅遺民嚟咗，因為民國嘅即係俾中華民國國取代，咁大量嘅原本係民國嘅人就會嚟到香港到逃難，咁佢哋又點樣用宋皇台嚟到去發揮佢哋嘅一啲優勢啊，或者可能表達佢嘅忠心又好，價值又好， 係咯？咁論述有冇變化呢？ 有啊，嗱，我哋上一次講嘅聖山，基本上係就係辛亥革命後的遺民所造成的，他對抗的 目標就是反對革命，辛亥革命是對這個民國政府的一個對抗，而是希望滿清政府是復辟的，但這個已經慢慢過去了，所以到這個五十年代宋皇台紀念公園的建立是跟遺民關係不大，他們沒有主導權，主導權反而就是落在這個當時的殖民地的港英政府裡面，咁呢個問題就係點解港英政府要接咗呢個波去繼續推落去？咁我而家嚟講係我自己本身對研究好有興趣嘅，即、就、係、是、冷戰同埋呢個宋皇台公園之間嘅關係。而家嚟講又唔係完全完成嘅，但有一個好重要的問題就係宋皇台公園嘅建立同埋呢個啟德機場嘅擴建係有直接關係嘅。原因就係聖山嘅石要揼落海裏面建嗰個機場。而家機場咧要個跑道要好遠嘅，因為佢哋當時嘅考慮點有幾點嘅。香港嘅因為已經尤其是1950年之後，韓戰之後尤其是，因為呢、這個呢、這個戰爭嘅問題，所以香港個定位改變咗，即係由呢個所謂 China Trade 要改變，一定要去咗令英美嗰個所謂自由世界嘅。所以香港當時嘅地位已經唔係話。殖民地咁簡單，係成為所謂叫做 The Berlin of the East， 係東方的柏林。咁嚟講就要標籤，好多嘅，所以當時嚟講，聖山以前嘅聖山就變咗後來而家嘅冷戰裏面所建立嘅氛圍裏面建立嘅新嘅呢、這個話語，冷戰嘅話語下所建立嘅宋皇台紀念公園。 喺呢度補充，即係佢話1952年開始越嚟越勁嘅，即係所謂貿易禁運、韓戰嘅，即係咪講？其實52年。年頭嗰次係再加強咗，再早已經有啲貿易禁運，其實改變咗香港嘅進出口嘅格局啦。我哋話本來係依賴對中國嘅進出口貿易嘅轉口去做，咁呢一個進出口貿易嘅恢復，要耗月到改革開放之後先慢慢恢復。咁所以你要改變你自己嘅工作，由一個轉口嘅貿易港口變成一個 後來我哋而家見到咧，就係以輕工業為主嘅一個出口嘅基地。咁呢個就係當時香港面對嘅現實啦。 咁個就要運輸啊，而且運輸唔係船咁簡單啦，因為你南北航都可以高起上下。而家嚟講就要過洋啊。你個而且佢嗰個重點係歐洲同埋尤其是美國嘅出口。咁你就要飛機，而且飛機嚟講一定要大機啊。即係譬如日後嚟講七十年代嘅嗰啲珍寶機，所以個機場好重要。要攞石頭。咁問題出嚟啦，就係你攞石頭就要攞聖山嘅石頭，咁你就碰到呢嚿仲未爛曬嘅嗰個宋王台嘅嗰個幾件嘢，咁就要諗下點樣處理問題。你可以將佢唔理佢嘅，但係可唔可以一石二鳥，既可以攞石頭，另外整一個冷戰標籤？呢、這個一石二鳥就係當時港英政府嘅思維。 對港英政府嚟講，好彩就做聖山唔係佢哋揸啫，係日本人揸。 而且仲接啲係日 本人，真係唔得我哋 事。賴得係，而且執手尾。而且嗰石頭好曬，先可以即刻揼喺旁邊啫嘛，一抌落去咧就可以建個機場嘅。 不過，韓教授頭先問嘅問題好重要啊，就係港英政府一個殖民地政府好地地，點解要理你哋關中國人喺度要表咩忠心啊，同埋要去表達佢哋對宋王啊、宋朝嗰啲遺民嗰啲咁嘅價值啫？係即係點解要整個公園？ 所以出咗大問題就係點樣將呢個南宋嘅問題同埋呢個陳伯圖嗰套嘢連埋一齊，放喺一個新嘅話語裏邊，就係冷戰話語。咁裏面有兩樣嘢就係做一個 landscape， 就係你中環同紀念公園。而家你去睇嘅話，都睇到嘅好多係好有做中國文化氣息嘅。譬如呢、這個公園嘅建立係仿效故宮嗰種建立嘅，所以好有，所以其實就係所謂 cultural China 文化中國，就係要嗰個重點就係同呢個紅色中國或者共產中國係對立嘅。咁呢個係仍然見到另一件嘢就係文本，就係由簡玉文教授編嘅宋王台紀念冊，咁呢個嘢又好似呢個宋黎秋唱一樣嘅，係兩個對合一齊嘅聖山宋黎秋唱宋王台紀念公園同埋宋王台紀念冊一齊嘅。 啊，你正話提到咧宋王台紀念文集啦，咁其實紀念文集好常見咁，但係依一本講宋王台紀念文集點解咁重要咧？ 個重要就係宋王台故事係第二波嘅出現。一個產品，因為咧，1955年咧，係喺今日嘅佛堂門大廟灣，係意外地揾到一個係稀有嘅喺咸順十年嘅一個嘅摩崖石刻，咁引起到咧，首先咧就是、香港大學羅香林教授注意，然後咧由當時學界領袖賈文教授咧係跟住引起學術界一個好重要嘅注意，咁其實根據賈文教授佢嘅記載咧。佢揾到當時趙氏宗親會啊，趙月修佢哋咧係支持佢經濟支持佢，係成隊人大羅大鼓咁樣咧去做一個考古，去到佛堂門考察。根據解文佢哋嘅想法咧，其實佢懷疑咧仲有其他嘢，佢好盼望咧喺嗰度附近揾到真係嗰兩個小皇帝嘅行蹤，留低啲嘢。結果咧佢哋去到好可惜咧，係揾到。之前揾到嗰塊摩崖石刻，但系咧佢去到東龍島對面東龍島咧，都揾唔到其他嘢。咁完咗之後啦，咁佢個續後工作咧，佢就召召宗親會佢哋咧，咁啊簡係簡文幫手去寫信啦，就向當時嘅香港嘅港督郭立雄係提出嗰個要求，係召召宗親會係上書。不過好多文本工作，梗係阿簡文咁出名啦，香港大學嘅當時客座教授，咁當然咧就英國人有佢個。盤算，於是咪大家即係順水推舟，咁結果咧就即係整咗個宋王台公園，然後學術界咧就跟住就搞咗一連串個學術會議，所以嗰個宋王台嗰個論文集咧就是、個會議嘅論文集。咁當時咧就位仲係好年輕嘅學者，係我哋大名鼎鼎嘅姚公姚宗儀教授，即係喺一個 moment 裏邊咧發揮咗佢好大功力。佢咪出版咗本專著，係宋貴九龍與宋貴事蹟，姚公即係功力深啊！佢當時好年輕，六幾年啫。咁呢個咧，姚公書出咗之後，佢又考證嗰、那個喺碼頭圍道嗰個上帝古廟，嗰、那個可以講宋王台故事嘅係第二波，而嗰係將宋王台嘅傳說咧係完全學術化咗，因為嗰幾位都係好專業嘅係教授。 所以呢個嘅學術化同埋第二波就好重要，因為佢個 moment 咧，正正就係即係戰後香港嘅一個重要嘅時刻啦。 而且個冷戰呢個局勢嚟亦影響到點樣演繹呢個宋皇台公園或者宋皇台呢個紀念。而且已經唔再，雖然仍然有呢、這個南宋嘅痕跡，同埋亦基礎喺呢個陳伯圖嘅演繹之下，但係放喺一個新嘅一個所謂話語裏面，即、就、係、是、冷戰話語。 喺公園度啊，簡日文先生寫咗個碑文喺裏邊。 佢哋兩個碑文啊，其實係雙語嘅，中文同英文。一方面咧就回應翻呢個陳伯圖嘅講法，但係咧佢強調咗呢個唔係除咗係宋朝嘅不朽精神之外，尤其是中漢人嘅民族意識，其實已經同呢個陳伯圖嘅已經完全相反嘅。但係放喺當時嘅情況嚟講，就係喺一個冷戰局勢裏邊，所謂叫做民族情懷對抗呢個共產主義。而且就正是这样呢，亦可以对当时由五十年代一波一波来的从大陆来的移民一种新的一种看法，拉拢到去一个所谓冷战里面是支持这个自由世界。所以这个整个局势是跟这个所谓文化冷战是连在一起，从同前一波是有个完全的不同。 时至今日呢，香港的宋皇台站呢都是用皇帝的皇，可能是中华正统在香港。 是啊，我们可以想想，就是从圣山就是南宋留低圣山到狮子山，到这个宋台秋唱古典诗歌，到这个碑文里面的中西合璧，那个的论述的转移之微妙之处，就是今次这个宋皇台的故事见到。所以历史文化永远都是争逐话语权的重要一部分。今天就到这里。Thank you.